清明假期市属公园接待游客120万人次，缅怀革命烈士游客有所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首都体育学院招办主任龚佳6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时表示，今年学院将针对北京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总量不足的情况，增加200个免收学费的师范招生计划，为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培养高素质的体育专业教师。据了解，新增的200个师范生名额，其中100个是新增的，另外100个计划绝大多数从运动专业调剂过来，实际对于统招体育类和非体育专业来说影响不大。近几年非体育类专业录取中，全市理科排名在22000名左右，文科排名在7000名左右，可以选择报考。体育类专业中的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专业，按照体育成绩录取的，近两年最低分数在75分左右。休闲体育专业则是按照文化分数录取，近几年录取在430至450分左右。随着2018年第一批海外院校申请结果出炉，一些国外高校已经来到北京提前抢生源了。昨天，美国实习大学首届中国咨询会在北京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实习对于教学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曾在美国实习大学执教37年的杨振宁教授，在咨询会上一出现，就吸引了在场的600多名学生和家长的目光。这些准留学生们已经拿到了实习大学的录取通知，不过普遍申请了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们还需要继续斟酌， 包括科研的氛围、科研的条件，还有地理位置等等。 第一个是看 US News 的排名，第二个是看他的专业方向哪个比较适合我。 实习大学校长斯坦利说，目前学校有27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读，占国际留学生的一半以上。 Chinese student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中国学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教授，中国学生越来越难了，因为中国学生在中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可以有很多选择。对美国高校来说，主动出击非常重要。 中国学生选择就读的专业也越来越多元化。 Many study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应用数学、商学、心理学等专业比较受中国学生欢迎。不过，在我们学校也有不少中国学生的学习人类学、社会学、艺术等专业。 实习大学副校长刘俊表示，去年学校专门为中国学生成立了中国中心，为留学生提供生活、学习规划、就业实习等帮助。他建议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来选择学校，并从正规渠道获取信息。 在国内，很多家长得不到一线的信息，依赖一些中介。那中介呢，他们毕竟自己没有这种经历，讲出来的话也是看到或者是包装。那我希望家长孩子们呢，在查官网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问一些所在学校读过书的同学或者是其他的老师，这样的信息呢就更可靠。 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北京中小学将培养冰雪体育教师，引进冰雪外教，有条件的学校还可建冰场，促进冬奥教育实践活动及文化教育进校园。据了解，从2016年开始，市教委在各中小学陆续开展以冰雪进校园为主题的推广普及活动，并举办了校际冰球联赛、滑雪比赛、花样滑冰比赛等高水平学生赛事，越来越多的冰雪运动进入中小学。目前，全市校园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及冰雪体验课走进了16个区的近百所学校，覆盖了10万余名中小学生。近日，首个中国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国际培养计划在京启动。培养计划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创新工厂人工智能工程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将在5年内培训顶尖高校至少500位人工智能教师、5000位人工智能学生，并帮助这些老师返校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培养更多相关人才，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人才批量培训计划。寓教于乐是今年清明节本市文化活动的一大特色，除了对于风景的欣赏外，科普活动也尤其重要。北京市动物园的科普馆机动展厅正在举办大型猫科动物濒危的捕食者主题展览，借助照片、图片、视频等形式向游客展示动物的美、人和动物的和谐关系。在四月初北京爱鸟周来临之际，西城区的月坛公园和海淀区的玲珑公园都会举办相应的科普活动，通过科普展板、鸟类模型等方式为市民普及野生鸟类的知识以及如何保护鸟类。清明小长假最后一天，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蓝天艳阳。

是20名左右，所以我想可能不会涉及到所有的专14个专业、我们会挑选其中一些优势的专业吧，来投放到我们北京市北京的高考。 这听起来就感觉特别开心了，因为一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门负责招生的严处都说了，说把优势专业投放给我们北京的考生，所以我们就想听听究竟学校的优势专业有哪些，您认为。 这些专业呢，这14个专业我想呢对于社科大来说都是优势专业。我们本科教育呢现在一共有34个专业啊，那么目前招生的这14个专业都是我校的优势专业。在这些专业后面呢都有着一个强大的雄厚的科研力量和师资力量来作为支撑的。我们学校有610多名博士生导师，1100多名硕士生导师，还有200多位就是专职的本科的教师， 这一年招400多个学生，然后配备了600多个博导，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当然这些博导不只是教授 本科生， 他们还有自己的这研究生 交代 教育，对。在学科方面呢，比如说历史学专业，社科院呢有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考古所、边疆所这样这些研究机构。在学科方面呢，有中华民国史、欧洲近现代史、科技考古、中国边疆学这样5个国内的优势学科，还有夏商周考古、一带一路与中国关系史等13个重点学科。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以后，其实也就说明了我们整个社科院大学真的是把中国社科院的一些最优质的资源、教授、研究员们，把他们给拉过来，给我们的学生们，不管是博士也好、硕士也好、本科生也好，进行一个培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家长可能就会有提问，那像这样的一些研究员过来算兼职吗？还是他们确确实实就是把教职放在了我们中国社科院大学？ 这其中呢是分成这样几个层次。我们呢是首先是聘请了一些这些作为特聘教授，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导、硕导作为社科大的特聘首席教授或者是叫主讲教授今年我们已经聘请了45位这样的特聘教授。他们呢除了在社科大教授一些本科课程以外，他们还肩负着作为学生的学业导师这样的一个职责。我们的除了这些导师以外，我们还有总共今年配备了170多名学业导师，就是为这389名学生配备了170多位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来作为学业导师。 这个学业导师其实我就想问到了，就是究竟我们的人才培养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因为我们在今年拿到这个我们高招汇编手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其实社科院大学一直在讲究叫师徒制的这样的一个培养。那么这个师徒制，很多家长都会有疑虑，人家博导看得上我们家本科生的孩子吗？他会不会只是挂个名，他不管我们家孩子呢？究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学业导师制呢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培养模式这些导师呢我们要求是一定要切切实实的来做到他们的职责那比如说导师的职责呢，一是要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呢，要指导学生学好专业课，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三是要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形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每学期要至少指导学生读5本书，并且来指导学生撰写读书报告。 这个是强制性的吗？ 对，应该是说强制性的，必须要完成的。 这事儿好啊。 四是要指导学生适当的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和国情调研活动。这也是我们科教融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五是为学生的人生规划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个导师制实行的效果来看呢，现在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学生们反馈也很不错。 学生们反馈也很不错，学生们 这个反馈是、像这些学业导师、是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些学术大牛以往只在、电视上或者是只在论文上见过他们的名字，这会儿是真正是见到了真人、而且我们的导师不只是在学业上指导什么指导他们，而且在生活上也很关心他们、甚至是有些导师还请我们的学生吃饭啊、就是关系非常的融洽。 以这个吃饭促专业。 当然我们的导师对这些学生、他们的印象也非常好、啊，导师我和几个导师也聊过、导师认为这些学生本科、我们的本科学生素质非常高、勤奋、聪明、好学，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不耽误他们做科研哈。 对，而且这也是他们的希望，能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在科研的这个这条道路上继续能够走下去。 对，其实这也是整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简单来说一下，就是您觉得不同类型的考生该如何选择社科大的专业？如果说不完，咱们到第二时段继续说。 好的，在选择社科大专业方面呢，我们强调还是要考生要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出发，不要盲从一些我们所谓的热门专业。去年我们学校在填报志愿方面就有一个现象，就是出现一个专业比过于集中扎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报考比如说报考经济学这个专业的考生非常多、有210人填报的第一志愿、但是我们的计划数只有90人。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专业适不适合自己，自己喜不喜欢，而不要考虑其他的，比如这个专业的社会影响是怎么样，将来是不是好就业，是不是挣钱多，不要考虑这些因素。 这点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我们再有什么话第二时段再说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对于中国社科院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及复旦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应的问题，您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直播间让招办的负责老师可以直接对您的问题给予这样的一个答复。也欢迎您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教育面对面第二时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十一周每周六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金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名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名师，聚名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

刚才说了啊，我们是希望这个学生呢能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出发，能够对他的这个专业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识，能够最好呢是在他的高中阶段就对他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有一个清晰的有一个认识，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目标啊，这样的话在进入大学的专业学习中呢，就会比较专业比较对口，就会能够学的比较的踏实，能够学的比较好，来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这个去年的时候呢，在录取阶段有一个北京的考生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呢他就是来他和他的家长专程到学校来进行咨询，他是希望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他呢是从小就非常喜欢文学，并且是自己专门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他就提出来，就是非常想希望能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进行继续的深造。我就非常欣赏他这种选择专业的方式啊，就是他 从兴趣出发。但是像这样的同学其实数量上现在还没有那么多，很多孩子可能还并不知道，在高考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究竟是什么。只能是劝他们一点，就是首先第一点，你在这段时间一方面你要复习备考，另外一方面作为家长来说你应该去多了解，然后各个专业究竟他的学习的科目是什么，学习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他们就业的去向是哪，然后把这些东西消化之后转述给自己的孩子，节约孩子的时间啊，转述给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来去确定一下方向，给他多个选择，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这段时间学生和家长比较适宜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们去选择不同类型的考生选择自己的专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跟方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很关注，因为去年的分数还是挺高的，所以在京的提档线跟排名能不能跟大家再分享一下2017年的情况。 好的，2017年呢我们是第一次招收本科生啊，那么在18个省市来招生，这其中呢14个省份的文科考生还有17个省份的理科考生分数都是在600分以上的啊，可以说是分数是比较高，生源质量是非常好的。在北京地区呢，我们文科的最高分是646分，最低分是613分，平均是621分。理科呢最高分是638分，最低分是626分，平均是629分。排名的情况呢，北京地区文科考生的最低位次是1009名，第1009名。理科考生的最低位次是第3460名。学生呢我想考生呢可以了解这个情况，可以作为今年的一个参考。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啊，这个排名情况和分数情况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差异。 尤其是因为中国社科院大学的本科招生今年是第二年，所以在报考这个社科院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去多多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专业啊。这个如果你真的是确定了这个专业，好在现在是大平行啊，对吧？而且咱们在招生录取上面是不是专业极差？ 我们是没有专业极差。 所以最好是把六个志愿报满，然后选择服从调剂。 这 样的话可能去中的几率会高一些，对吧？ 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在录取规则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提示给大家？ 我们是因为是本科一批次录取，那么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择优来录取。关于调档的问题，可能是家长 更关心的 考生关心的问题。在实行平行志愿招生的省份呢，我校的提档的比例呢是105%以内。只要学生符合体检的要求，并且服从志愿调剂，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提档不退档。 提档不退档，那这点是大家非常关注，也是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的啊。另外呢，其实说到了进校以后的学习，还有一些朋友其实最关注的是四年之后究竟会如何，包括四年之中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教育的条件。那么在学校之社科院大学这边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国际合作的一些项目，包括说我们有没有一些给孩子们交流的机会，那么在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设置？ 好的啊，我先说一下国际交流这方面的情况吧。 嗯 啊，社科大呢主要是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交流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校际间的这种交流合作啊。中国社科院的国际交流合作是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啊，目前是已经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有这种合作和交流的这种协议。 嗯 啊，社科大呢主要是依托这方面的资源。 嗯， 另外呢我们也社科大自身的也在积极的开拓这种交流合作的内容平台。嗯，啊，目前我们学校已经启动的本科国际交流项目， 嗯， 有荷兰莱顿大学、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学分项目。 嗯，学分互认。 学分互认。 嗯， 还有牛津大学的假期课程项目。 嗯 啊，短期的 游学啊， 课程游学。 嗯， 另外还有即将启动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的学分项目。 嗯， 三加 X 攻读硕士项目。 嗯， 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的课程项目等等。 嗯 啊， 其实都是非常的丰富，也是我们的这些对口的一些高校，海外的高校啊，可以让这个学生们在上学大约4年期间都可以享受到在国外这样留学的状态，而且学分如果要是能互认的话，那还是挺划算的。尤其三加 X 这种项目，如果三加 X 是加几，一般一还二？ 都有，像英国的话，一般是加一。 加一啊啊，这就是相当于本硕都拿了。 是这样， 这一点上还是挺实惠的啊。另外呢，我们要说到就是学校本身现在的其他的升学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继续考研也好，包括在校内我们的转专业，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双学位的攻读啊、辅修的攻读，这方面，社科院大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嗯，社科院大学呢，我们的本科人才培养呢，就是少而精， 嗯 啊，就是我们的本科生的数量较少，但是我们要把这些学生呢培养成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啊。 嗯， 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打造成熟的后备人才梯队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刚才所说的学生他在继续攻读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些政策啊。 嗯， 比如说我们的新生进入大学一年级呢可以提出转专业。 嗯 啊，优秀的学生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特长并且适合于这个是专业学习的话， 嗯， 在已修课程平均学分基点在2.5分以上的话， 嗯， 他就可以申请转专业。 嗯 啊，不过当然这个转专业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啊， 嗯， 就是各院系准许转专业的人数一般是不超过本专业本年级人数的5%。 哦， 这是一条硬杠杠啊。 嗯， 另外呢，我们学校允许学生在主修专业的同时辅修其他专业。 嗯 啊，学生在修完第一学期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并且平均学分基点在2.0以上，就可以申请， 嗯， 辅修专业啊，辅修专业的学生修完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的话， 嗯， 符合学士学位条件的，那么就授予辅修双学士学位。 嗯 嗯 嗯， 是这样。 嗯，这也是把整个这个社科院大学现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因为可能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报考中国社科院大学的同学们能够继续有志于在这个学术的道路上能够走下去。所以呢，在考研上，因为你想想你自己守着这样的一个这么优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不报考实在是有点亏啊，也希望能够在这个4年的学习过程之中把自己的这样的学术积累好，尤其你有这样的一个学术导师在这教你，那顺理成章，对不对？你本科直接再报硕士导师、博士导师也是很方便的啊。 主持人说的很对， 嗯， 我们还有一项人才培养的一个特色， 嗯， 就是本硕博的一体化培养。 一体化培养， 一体化培养。 嗯， 这个一体化培养呢，一方面就是指我们把研究生的这个资源用到本科生阶段， 嗯 啊，就是聘请社科院的博导、硕导来担任首席教授和主讲教授， 嗯 啊，他们呢开设本科的课程，

我们这个18年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的情况。 嗯，总体来说现在应该是跟2017年变动不会特别大。 对对对，整体变化不会特别大。 嗯，那么在今年好像是又有一些语种方面招生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嗯，我们今年呀新增了四个本科专业。 嗯， 分别是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斯洛伐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这四个本科专业，这都是中欧一带的这个语种。 嗯， 应该是这个响应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外交战略的这样的发展， 嗯， 来设立的这样的专业。 嗯，那么这四个语种是之前有，然后隔几年招呢，还是说这是咱们新的设立的？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教育部报批设立的新专业。 哦，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嗯，所以在这点上是不是相应的毕业生也不是很多吧，如果举全国来看的话。 是这个情况。 嗯， 那么应该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这种深入推进呀，国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这种交流是不断的加强的。 嗯， 那么在很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外事啊、经贸、文化、教育、科研等等，包括旅游这样的部门会需要很多专门的这种人才。 嗯， 那么也势必催生对相关外语人才的这种需求。 是的 啊，我觉得这个就业前景还是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嗯， 那么另外呢，我们学校待会儿也会介绍到，主要实行的是一个多语种赋予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特色。 嗯， 比如他学一个小语种的同时也会学习像英语这样的一个通用语种。 嗯， 那么这样呢，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也就会增加就业选择的机会。 嗯，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要强调，其实学小语种并不是说你可能上大学四年就只学这一个语种了。 对， 因为对于第二外国语学院来说，他们可能会在你的四年的本科生涯之中还会要求你继续去学习一门通用语，然后让你能够有更强的就业的对竞争实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在专业选择跟报考时候需要去注意什么，因为一谈到了学语言，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包括有一个口语考试，是不是也需要提醒大家去注意？ 对对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二外所有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收的啊。那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样的人报考呢？一般是建议喜欢外语学习、有较好的外语学习基础的同学来报考。那么第二呢，比如说这个学生有比较强的这种表达能力啊，包括口头的、包括书面的啊，这种写作能力。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国外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比较感兴趣。 嗯， 那么他有志于从事像外事外交这样的工作。 嗯， 或者说毕业之后有这个出国深造打算的这样的同学来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都是比较合适的哈。 嗯， 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我们所有的专业呢都无论是外语类的还是非外语类的， 嗯， 只要是报考就必须参加并且通过外语口语考试啊，外语口语考试。那么北京呢，我们的外语口语考试安排在是下个周末4月14号和15号，到时候北京会有四五个考点吧，有北外、二外，还有首师大、对外经贸大和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学校啊是考点。那么我们二外是在4月15号这一天啊，对，来接待考生做这个口语考试。 嗯， 同时呢当天学校也会举办我们自己的校园开放日。 太好了， 欢迎大家前来。 就是来过来考试，同时这个捎带手还能了解一下整个学校的院系的设置，是不是会有老师来接待？ 会，所有的院系都会摆出相应的展位。 好， 大家对什么专业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院系的老师进行交流。 其实您说到这儿以后特别有一个问题想要去咨询一下您，因为有的时候家长来开放日问的问题啊就不知道该问什么，所以您觉得什么样的问题是家长应该问的？ 那如果比如说从学校的一些这个硬件和这个课程设置方面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是怎么样的？这个可能对于孩子将来的一个四年的学习的过程，影响非常的重要哈。比如说包括师资的力量，包括整体培养方案，包括除了他的主干的这样的课程之外，额外还能收获哪一些这个能力，或者说还能去辅修，或者说拿到什么样的双学位这样的政策。再有呢，比如说将来的就业趋势，以及为了更好的应对将来进入社会，提前这个准备进入社会，应该 去怎么样和学校更好的配合，去补足孩子这些能力。嗯，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因为很多这种内容是我们在网上啊，你在任何的搜索引擎里搜不到的， 对， 而且真的没有一个老师面对面的去跟你这种交流，告诉你的这种东西，让你能够获得更大的安心感。 其实像招生政策这样的问题，其实大家只要是从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包括我们的招生简章，很多渠道都可以获得的，包括直接向我们招办的人员咨询，那么像这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可以直接跟院系的老师去进行交流。 嗯，好，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专业选择以及报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2018年学院的双培跟外培计划是如何去设置的呢？ 好，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双培和外培计划。我们的双培计划是按照3+1的模式，也就是在中央部属高校先学3年，然后第4年来回到二外。那么学生呢只需要交纳二外的学费和住宿费，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那么毕业的时候学生拿的是二外的毕业证。那么这个计划我们在2017年呢我们共招收了89人。相关的专业大概有3-4个专业啊，对接的也是3-4所高校。那么今年可能在专业上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今年会新增加啊，有可能因为这个都要等 定下来， 都要等最后北京市的一个审批啊，这样结果我们有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和中央财经大学在金融学专业方面的这样的合作。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专业上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所以请大家及时关注。这是我们的双培计划。另外还有就是外培计划。我们的外培计划的模式是1+3模式啊，这个据我们了解现在还是二外唯一一家是这种模式啊。我们第一年在二外学习，第二到第四年到海外高校去学习。那么毕业的时候学生是可以拿到中外双方2个毕业证书的，包括这个学生在海外的这个学费是由政府来全额资助的， 就相当于是属于公派留学的这种感觉了， 自己只需要负担像机票，机票可能是一共提供一次往返，主要是自己来负担像生活费啊，住宿费这样的费用啊，那么学费都是由政府来进行资助的哈。那么在2017年呢，我们这个项目整个招生计划是54名。分别对接了也是6个专业吧，派往到都是美国的4所知名大学去学习。应该说整个情况项目运行的情况是非常好的。 这个专业是不是招收分数还挺高的？ 因为我们这个外培计划和双培计划，它都是分区县做招生计划进行录取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啊，各区县会有一些不平衡性。那我在这儿想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无论报考双培还是外培，都需要提前做好一些像心理上，学习上，包括生活上这样的一些准备啊。我们觉得，凡是派出去的孩子，应该具有较强的这种抗压能力，或者说独立生活的这种能力，尤其是外培，还要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外培呢要想派出，虽然我们录了外培计划录取你了，但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能一年后真正派出，你的外语必须达到国外的这个外语要求啊，一般就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雅思或者是托福这样有考试，达到一定的分数啊，才可以正式派出啊。如果考不过，那么就转为跟在校大学生一样，这个待遇就享受不到了，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要自己努力学习，也没有说去国外读预科这么一这个事儿 啊。我们学校也会给大家做一些提前的这样的一些辅导。 好，因为最后15秒的时间来不及继续说了，等到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来讲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其他的一些相应的录取的分数啊、政策啊、录取规则等等这些特别的提示。不要走开，在第三时段教育面对面我们继续关注。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1、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

B 段是外培双培计划， 嗯 ，C 段是农村专项计划， 嗯， 啊，所以大家要看好了，做好了这个选择， 嗯， 要了解清楚， 嗯。 那么在本一批呢，我们这几年的分数也相对稳定吧，啊，这个提档线对应的排名啊，我们说的是最低分，这个提档线大概是文科是3000名， 嗯， 理科是12000。啊，左右， 嗯， 这样一个，大家可以，参照这个来这个报考。 嗯嗯嗯，这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以往年来看的一个预估啊。 对对对。 嗯，每年可能都会有大小年的情况啊，所以不会 差异不会太大， 也不会，哦，对，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对对， 大平行还是好。 知分报志愿，总体而言，按照这个排位还可以。 但是别拿分儿来算 啊，对对对， 得拿那个名次来算。 是的，是的，主要看排位。 对，嗯，啊，好，那么在这个今年的录取规则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 录取规则应该说跟往年变化是就是不大的， 嗯， 没有什么变化哈，啊 嗯。 一个是在这个平行志愿投档这一块，我们的提档比例是100%到105%， 嗯， 也是哈，啊，服从调剂的情况下是进档不退的， 嗯 啊，那么在这个提前批，我们是按照这个顺序志愿来提档的啊，是控制在120%，啊，这个也就意味着提前批有可能不满足的话是退掉的。啊，就进入了后边的这个段位，或者说本一批。 嗯， 那么再有呢，我们学校是不设专业级差的啊， 嗯， 采取的是总分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嗯，对于享受加分的学生来说，我们是按照加分进行投档， 嗯， 但是按照实际分数来进行录取的， 嗯， 专业录取的， 嗯， 啊。 所以在这点上也要提示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们要注意。还是那句话，就是想上二外的话，那您就把这个志愿填满，服从调剂。 是的， 对，因为其实，在校园之内有各种各样的转专业的情况，然后有这个多语种赋予啊，这种 对对对 这种情况，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好啊，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我们这个转专业啊， 嗯， 据我们统计呢， 嗯， 我们90%的考生其实都录取到了自己填报的这个报考专业中去了啊， 嗯， 其实只有不足10%的学生呢是调剂录取。 嗯， 在这种背景下，学校还是尊重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志向和爱好， 嗯， 是允许优秀的新生去转专业学习的。 嗯， 那么我们一般呢，对于这个录取的学生是在第一学期后， 嗯， 按照大家的这个学业总评成绩， 嗯 啊，包括这个单科是不是都是比较优秀啊， 嗯？ 做一个排名，那排名靠前列的是可以申请转专业的。 嗯， 同时这些学生也要通过转入专业的一个考核。 嗯， 啊，比如说有的学生想要转入到一些小语种去， 嗯， 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 啊，因为毕竟人家已经零起点都已经开始学了半年了。 嗯， 那么你必须也要达到这个转入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考核标准。 嗯， 啊，才有可能。最后确定可以转专业， 嗯， 啊，这是关于转专业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其实转专业的这个人数来说，并不会太多， 嗯， 那么真正相对来说，主要是还是我们有一个多语种赋予和跨专业复合的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来使保障了一部分学生学有余力的学生， 嗯， 那再去。学习他的第二个专业啊， 嗯， 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 嗯， 那么学校呢，在2016年出台了最新版的一个人才培养方案。 嗯， 就是支持学校开展校内融合的培养。 嗯， 啊，凡是符合这个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这个学生，是可以跨专业、 嗯， 跨年级去选课的哈。 嗯， 还可以自主的去采取一些比如说在线学习啊，自主学习啊，这样一些灵活的方式去修读这个课程啊。 嗯， 我们这一版培养方案的特点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学生的这种自主性啊。 嗯， 用三个词概括，叫国际化、复合型和自主性啊。 是。 学有余力的学生除了主修专业之外啊，达到相应的条件，是有可能拿到辅修符合专业的辅修证明， 嗯， 或者是双学位证书的 好，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因为我们看到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培养计划里面一个法国夏斗湖中法国际大学城这样的一个项目，特点究竟是什么？ 这个不是在我们的招生计划上， 是 在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培养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教委和首创集团签署的一个合作框架协议。那么在这个法国夏斗湖啊，叫中法国际大学城来实施的这个项目，二外最早参与其中，而且我们是在去年也建立了二外法国夏斗湖分校。那么我们目前呢，就是通过对大二和大三学生的遴选，遴选，然后派出，这里边既有法语的学生，也有像英语翻译，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个贸易经济等等啊，这些专业，包括像这个会计学啊，这样的学生派出哈。我们主要呢是与这个当地有一个大学叫二良大学，跟他来合作，我们的学生可以到他那里去选课。我们也会聘请一些这个知名大学的教授来给大家开办讲座。 是， 我们第一批派了有16年派了有73人。17年派了有49人去进行为期1到2年的这个学习。那么学业完成后，部分学生是可以选择在二外法国合作院校这个继续留学深造的。那么正常完成全部学业的学生，他可以获得本科就读专业啊的这个就也就是我们二外的一个这个正常的毕业证。还有非外语的同学还可以获得法语的专业的双学位。包括二良大学也会提供一个叫对外法语专门文凭。这里边特别想说，大家说这个费用问题啊，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得到了北京市财政的资金支持。其中部分学生是可以享受减免全部的培养费。还有一部分学生是享受减免一半的培养费啊，非常优厚的一个条件， 非常实惠。好，那最后再说一下咱们的招办联系方式。 好的，我们的联系电话是6577-8007。虽然只有一部，为了大家便于记忆，但是实际上大家打进来，我们后期是把所有电话串在一起的啊，随时打，随时都会有人接听的啊。我们的网址是ZS 招生的首字母 ZS 点儿。BISU 二外的简称啊，点 CN， ZS 点 BISU 点 CN。 好的，非常感谢王仲。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是创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1917年定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前身是1927年创办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定名为上海医学院，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进一步拓宽学科格局，增强办学实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目前复旦现有直属院系30个，本科专业72个，国家重点学科30个，硕博士学位授选点104个。根据最新公布的2017-2018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复旦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40位，亚洲第10位，内地第3位。学校有17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前 1%。学校在 QS、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最新排名分别居世界第40、第148位，均位列国内高校第3位。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复旦大学。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北京招生组组长陈周旺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陈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复旦大学其实今年在招生上的一些整个的情况，我们在以2017年来看的话还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么在今年，作为北京的考生，北京的家长也想问问复旦大学究竟以什么样的魅力去吸引我们北京考生去报考呢？ 那个其实从我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给那个北京的家长和考生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选择高校的时候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了，就是考虑到他的综合实力、学术声望，还有对本科生教育的重视程度， 以及他的国际化水平，还有一点就是未来就业的平台。那在这方面呢，复旦大学都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上海作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中心啊，可以为广大学子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的。 好，那么从往年的招生数据来看，那么在北京投放的计划现在是有一个大概的情况吗？包括招过来以后生源质量怎么样，会不会追加在北京的计划呢？ 北京考生一直都是复旦大学的优质生源了，所以复旦大学历来都高度重视北京的招生工作。近年来呢，复旦大学每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基本都保持稳定。2018年的计划呢，现在还没有出台嘛，家长和考生可以参考2017年的招生计划。去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包括提前批，分别是文科有13、理科15和医科5，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好，那么在那个今年的投放的专业的计划上，在大类招生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呢？ 因为我们是按大类招生，其实这个专业的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了。这个大类招生我在这里面呢就稍微做一下介绍。大类招生是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一个部分，其实复旦大学实行大类招生已经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这方面的这个大类招生的我们的经验呢做法都比较成熟了。那么文科的大类呢，除了社科大类包括两个不同学院之外，其他的大类都在同一个学院啊，所以就专业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理科大类主要包括数学大类、自然科学实验班和技术科学实验班，自然科学实验班呢囊括了所有的理科的专业，而技术科学实验班呢囊括了这个偏工科的一些专业。我们这边呢为了就广大考生他能够理解，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类和具体专业的一个对照表，具体在招生咨询的时候我们都会提供给家长看，所以家长可以看根据这个对照表啊来了解一下哪些大类有哪些的专业。 好，那还是要等到最终的结果，这个等教育部批下来，我们才能够最终知道。 是的。 好，那还有一些这个家长们其实也是有一些具体的专业的疑问，比如说咱们在报考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时候，大家在想，北京我们这边有北大医学院的医学部，有协和医学院，那这个怎么为什么我要报复旦大学医学院呢？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包括咱们在报考的时候的建议，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到我们北京的考生？ 谢。这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国内著名的医学院，也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医学院，所以它的名声是有很深厚的这个学术底蕴和声望的。这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拥有国内一流的学科师资和医院，所以感兴趣的同学呢都可以通过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信息。那么根据往年的这个做法呢，我们在北京都会投放北京考生非常向往的这个临床八年的这个专业。 临床八年的。 对的，只要北京考生愿意离京就读医科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应该是他们的首选。 其实复旦的医学院也好，北大医学部也好，协和医学院都是中国最顶尖的这样的医学的 对的 这个院校。其实刚才问这问题就是给您出难题啊，但是我们也希望 都是很好的学校了。 对， 另外就提醒一下，就是说在医学院的报考的时候，我们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单独招生代码的，跟复旦大学的招生代码是不同的，所以在报医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好，所以要提示大家要在这个招生代码上要注意这一个区别啊。好，还有一个就是往年录取的分数还有排名，我们有没有一个现在的一个统计，包括是给到我们的一个建议？ 其实一直都在做统计了。在北京招生实行这个考后平行填志愿之后，复旦大学录取分数线一直都是保持在第3，仅次于北清。这个由于是平行志愿啊，考生就是可以根据往年的排名然后依次来进行填报了。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的建议是，因为考生有6个平行志愿的话，可以1到2个是冲的，1到2个是稳的，还有1到2个是保底的啊，这是就是说对于考生来说最有利的一个报考的一个填报的一个策略了。通常来说呢，就复旦大学文科啊，如果排名在300名以内，理科在600名以内，医科在1500名以内呢，都在复旦大学录取的范围里面。如果考生这个考的名次在这个范围里面，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复旦大学。如果考虑冲北清的话啊，就是考生也可以将复旦放在北清之后。如果考生在这个名次的这个边缘，也可以把复旦作为第一志愿冲一冲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 挺好。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在专业级差上有没有一些？ 我们专业级差一直都是11100这样一个专业级差的一个做法。 好。 好， 对， 这个11100，这个让大家要记住啊。另外呢，我们要再来谈一下，就是今年的录取规则上还有没有一些重点要提醒考生的？ 对，这个录取规则呢，就跟往年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就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直插的问题呢，就是说还有这个我们一个提档的一个政策，也其实也是没有从来没有变化的，就是只要填写服从调剂，我们提档是不会退档的，所以这个这方面就是家长可以放心了。 也是105提档吗？ 1:1.2，1:1.05， 1:1.05， 对对对对对，就往年都是这样啊。对，然后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录取的规则呢，如果家长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就上复旦大学的这个招生网来看啊。 好， 对。 另外呢，在学校整个的学习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些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包括在国际交往之中，有没有一些特点可以介绍给我们北京的考生？ 嗯，复旦大学国际化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是也是我们复旦大学本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不同的学院呢，它的做法都不一样。就不同的学院都有自己跟这个国际的知名大学的一个交流的项目，也包括了一些双学位的一些项目。每年复旦大学有3000多人次的本科生出国进行短期或长期的一个交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了。那么在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们也有1/3的学生选择到国外去继续深造的，所以这个国际化水平相当高。因为考生如果过来的话，他应该会感受到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培养的一个模式。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3+X， 或者是到国外修读可以拿好几个？ 对，就有些学院是有这个双学位的一些项目的啊，就学生考过来之后他可以了解的。 好的，那么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些特色，包括在转专业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呢？在复旦大学这边 ，OK， 这个复旦大学呢，它是对本科教育是非常重视的，而近年来不断深化这个通识教育的改革。那么最近呢，更提出这个全面提高本科培养质量的这个长期的目标。那么我们为了给这个学生提供更开放、更自主的这个专业的培养呢，我们推行这个转专业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已经实行了也快10年的左右的这个时间。这个学生从大一就可以申请转专业，就是说考过来之后，如果他很快对自己的专业就觉得要选择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或更适合自己的方向的话，他就可以选择专业。大二他也可以啊，就是我们这个转专业的这个时间，只要你都可以不断的去选择了。这个当然我们不太建议，就是说你在这个临近毕业的时候再提出转专业，对吧？这个对你可能发展不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个机会是一直都是开放的。那么我们除了少数有特殊要求的这个专业之外呢，基本上复旦大学专业都是开放转专业的，而且转专业的名额呢还比较多的，一般都会达到就是说他在籍的这个系的这个人数的这个20%。那也就是这个1/5了，对吧？这个1/5是提供给转专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转专业制度，实际上也实行了很多年，也非常成熟。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也是给学生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只要你在学业的过程之中，突然发现自己未来的志向跟志愿的时候，这个学校都会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去转专业。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好的。这个。我们主要的一个联系方式，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一个是可以上网啊，这个看这个复旦大学的这个招生网啊，就 www.ao.fudan.edu.cn。上了这个网之后，你可以就是说这个扫描复旦大学这个招生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和官方的微博啊，扫描了之后你就可以随时的保持联系。另外我们还提供一个招生的热线，就是02155666668。就也家长也可以通过打电话来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政策。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您了。也希望到时候这个复旦能够在我们北京招到更多的好的生源，也希望那个复旦能够多追加对于北京生源的计划。谢谢。 对对对，我们也会这个积极参加北京方面的这个各种招生咨询活动，也欢迎广大的家长和考生参加。 好的，好的， 好， 谢谢陈老师。 好， 再见。 谢谢。 好。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复旦大学整个的一个招生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还剩5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这个大家关于这个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好，还有包括中国社科院大学的一些相应的问题。我们继续有请两个院校的招生就业处的处长跟副处长，有请这个咱们先问一下二外的吧，问一下那个王处。蓉儿问说这个双培外培都是到哪些外校学习？ 是那个18年呢，可能会有一些 变化和调整哈。这个我把17年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双培呢，我们主要是英语、法学和国际政治这几个学校和这几个专业在招生。那么派往的中央部属高校分别是北师大、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北外、政法大学，这样的学校。那么外培这边呢，我们主要是六个专业啊，翻译对接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对接的是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那么贸易经济呢，我们也对接的是美国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学院。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专业对接的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啊，这个是17年的情况。 好，再来问一下这个中国社科院大学的严处，那是这样的，有一个朋友问说，报本校的研究生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如果考上了本科的话， 对于我们的本科生呢，我们他继续深造呢，可能有两种途径，一个是通过推免的这种途径，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报考的这种途径啊。目前我们社科大的推免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啊，但是我想在今后几年这个比例会逐渐的会升高啊，到时候对推免的，我们接收自己本校推免生的这个比例会逐渐的增加啊。对于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来进入研究生的这个呢，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 优惠政 策啊。 但最实在的是你认识你的导师了。 对 吧，就是你在选导师的时候很容易。 我们在复试的时候可能会考虑这些因素，考虑到对我们本校学生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好，另外再还有一个关于二外的问题，我们再来问一下。芙蓉问说，这个老师，北二外的分数线一直挺高的，那就业去向主要有哪些？现在就业好吗？ 从就业率上来说，我们这几年呢，本科生的就业率一直达到98%以上。那么从就业质量来看呢，整体就业质量也是在持续这个提升的啊。那么其中40%的学生都是考取了研究生或者出国留学深造了。那么剩下的这个学生呢，在像外交部这样的一些各大部委，一些事业单位，大型的国企，包括一些外企，这个都是我们学生的这个就业的主要去向。那么从第三方麦克斯公司对我们毕业生的这个持续的这种追踪调查来看，二外的毕业生在半年后的这个收入水平，都要比很多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不是211高校或者怎么，也比这些高校水平要高啊。那么学生的这个就业满意度啊，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其实这就是有一技傍身了啊，这个语言还是一个技能， 综合素质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是问这个社科院大学的，想问一下这个严处，说我是理科生，那在报考上有没有什么建议？在专业上没有什么建议？ 在专业上，我们这次设置的14个专业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文理科都招生的啊。当然，对一些特殊的专业，比如说像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因为它对于数学的要求比较高啊。在大学的期间还要学，例如线性代数、微积分。概率论和统计、数理统计这些课程，那么这些课程相对来说对文科生可能会稍微吃力一些啊，因此呢，我们是建议像这些专业呢，我们会更多的考虑理科生来报考。 其实是非常这个实在的一个建议，就是文科生你考的一个专业确实是有点累，当然不是说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英播的这个英语播音的传媒大学英语播音的一个我的一个师哥，在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去麻省理工读的这个工程的硕士，这个简直跨度太大了，但是呢人家就是能读下来了，我觉得这一点挺好，对吧？不是说不可能，主要是还是那个严处说那个话，你一定要确定自己的志愿方向，因为你喜欢，所以你选择。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大学的严磊处长，以及来自于第二外国学院的王秀丽处长做客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的教育面对面再见，拜拜。